庆祝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建立85周年宴会21号在我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举行。由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国家杜马外交部、朝鲜战争老兵理事会、俄罗斯朝鲜团结小组等政党、议会、政府部委、团体人士和新闻出版工作人员应邀出席，还有我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和使馆官员出席。宴会参加者先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在一起的影像美术作品献花致敬后，观看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照片。